婉转缠绵，自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冰企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这部戏因为切入了时下大家关注的诸多热点，同时加上演员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一致的好评。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就要结合这部戏里的一个情节来说一说企业改制如何维护职工的权益，避免发生矛盾冲突。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部电视剧的一个片段。 兄弟们，现在可以告诉你们了，今夜就是总工了。继孙机长和李书记的要求还差三天，这山水镜头要求呢还有六天，主任说了，大家都在等着我们的捷报呢。 虎哥，这大风场可不一般呐，这里面可有麻包战壕啊。 所以说这是一场硬仗嘛，肯定要流血 啊。这是政府要说的啊，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非得流一点血不可的话呢，咱们也不要怕，但是有一个要求，千万不要死一个人，知道了吗？ 知道。兄弟们姐妹们，看来他们今晚是要总攻了，来了那么多大机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护产队今天晚上必须拼命了，把那十桶汽油全部推出来，倒进这个火墙，只要他们突破大门，立刻点火。 对，蔡成功早就说，只有这道火墙才能挡住他们的推土机。 哎，大哥，弟兄们，咱们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 烧死也活该，他不把我们的大门突破，我们也不点火啊，冲进来！我们必须护场自卫。 对，我们要护场自卫。 护场自卫，护场自卫，护场自卫，护场自卫，护场自卫，护场自卫，护场自卫。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段录音，反映的是工人和拆迁队之间的冲突。戏里所说的大风厂，原来是一家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呢，职工持股达到40%。可是这个工厂的负责人蔡成功没有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擅自把工厂以股权质押的方式抵押给了一家叫做山水集团的公司。后来因为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银行拒绝给大风厂贷款以解抵押，那么大风厂的股权就被山水集团所占有。恰好他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山水集团的一个项目的开发地，再加上周边的土地升值，山水集团急需把工厂拆迁以完成他的项目，于是就导致了大家刚才所听到的冲突。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入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京城同达律师事务所的梁峰律师，请他来分析一下，从这部戏来看企业改制有哪些焦点值得我们关注。 作为劳动者来说，我有哪些权益需要维护和保障，我通过什么方式来得到救济。电视剧本身作为艺术形式，但是从这个电视剧我们看到了现实中的影子。 嗯，他这个案例当中的职工啊，他是拥有部分公司的股权的。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啊。比如说，职工拥有这个企业40%的股权， 那么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能够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这个程序就把公司的所有的股权质押给某个公司获取贷款吗？ 我们从这个剧中反映的故事来看，他这个程序是有瑕疵的，是有问题的。首先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职工会有这么高的股权。在现实当中经常有些企业会这么来做啊，当企业改制的时候会把应该给企业员工的一部分补偿啊，一部分资金转化为股权，让职工来持有这个股权。那从这个电视剧当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背景也是这样的，虽然他介绍的不是那么清晰。那当职工有这些股权的话，他其实就是股东的地位。那作为蔡成功个人的操作来说，无论从职工的层面还是从公司法的层面，他的操作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后来关联到了当时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个法院的法官。 就是他那个判的就不合理。 对对，是也是有些问题的。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事情来看到，像这种事情股权的变动，我们说在这里头还不仅是因为职工的原因，这和职工的直接关系，是因为他作为侵犯了股东的权益。只不过是这些股东是因为当年改制之后，那个这些职工来持有这些股，这些股份。所以像这种事情，在我们看来，在法律上就是涉及到这个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这些重大事项足以引起他未来工作的变动。那这些事项的处理按法律要求就得应该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来讨论审议通过才可以执行。 其实这个企业改制可能会带来方方面面的问题，那就具体到劳动争议的问题的话，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法律啊可以去参考，比如说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条例啊等等。那单靠这些就可以解决吗？还是说也有一些目前的法规不能够很好的解决的一些点？ 是这样，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在2008年1月1号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再往前追溯1995年1月1日的劳动法，这个法律是中国目前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也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基本法律。它是一个最普遍意义上的，对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的用人单位，各种类型的用人单位，它是调整的一个双方在这种劳动关系下面基本的权利义务。但是对于企业改制这件事情来说，很难在这个法律层面上得到那么具体有针对性的规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呢，中国在我们具体的文件方面类似于部门规章、行政法规会有这些政策来特别的调整关于企业改制当中的一些操作程序和它的实质要求。在这个方面有所体现。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改制一方面它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包括社会层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它是我们有具体的不同时期的政策来规范这件事情，让它操作的更加符合规定，而且考虑到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要求。 好，我们知道企业改制它既然是企业的改制，所以就会涉及到企业方方面面的一些事项，包括主体也会有所不同。那我们的职场帮团更多的关注的是职工的权益啊。具体到职工的安置方案的话，需要通过哪些程序才可以通过呢？ 其实在企业改制过程当中，职工安置是一个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和职工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事情了。我们说企业改制，首先来确定一个概念，什么叫改制。一个方面比如说从全民所有制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另外一种情况是有国有企业的属性改制为非国有企业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在经营层面会发生变化。那么经营层面就是它的战略、它的业务部门、它的产品、它的整个的经营模式， 是 这种重大变化引发对劳动者有可能有影响的，都需要制定一个职工安置方案。来这个安置方案的基本原则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通过啊。这里面我要讲一个前提，就是刚才说的改制方案本身也是需要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单位来审议的。但是呢这个改制是一个经营层面的问题，他这个交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单位审议，目的不是说只有职工同意了我才能改制，也还不是这个概念，他只是更全面的让职工有知情权。这个经营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整体事件的操作当中，涉及到职工安置方案交给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必须通过。 这个通过的标准最低要求就是全体职工的过半数同意， 嗯， 才可以实施。 嗯，就是企业整个的改制方案、啊、职工要有知情权， 要有讨论，有权利提出意见，他要是整体上去考虑，但是他的决定性不是由职工来决定的，他这个经营层面的问题，跟职工切身有关系的问题，职工的有这样的表决。 好，所以说这个必须有一个这样法定的程序才能够算是有效，是吧？ 嗯，对。 那么您也了解了很多这个企业改制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争议，那从以往的案例当中来看的话，职工最关注安置方案当中的哪些内容呢？ 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对于一个劳动者听说企业要改制了，我考虑的问题是什么？我要关注几个方面的，三个方面问题吧。第一个，企业改制以后我的工作内容还有没有变动， 嗯， 会不会影响啊， 就我去干什么？ 啊、对，我这个专业技能啊，我原来干的工作啊，原来的辛苦程度和专业的特长发挥的程度有没有变化？是不是要调整？第二个是我这个改变以后，我的薪酬待遇有没有影响？ 嗯，挣多少？ 啊，我能挣多少工资？工资本身总额会不会有变化？ 嗯、 构成工资和奖金的激励方式会不会有变化？别原来我拿到奖金，我很容易实现目标，后来我就很难实现。原来有奖金，后来就没有了。这是一个薪酬工作内容方面的变化。第三个关注的是改制以后，在新的经营模式下啊，那么整个管理制度对我的约束性会不会有变化？有没有原来制定执行的那个标准？这是一个从管理层面，当然还包含更复杂的，改制以后新的企业、新的投资人的话，那么对我的这个他的企业文化，我能不能认同？价值观怎么认同？这是更深层的问题。所以我们总结起来，职工所关注的一个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工作内容，第二个是薪水奖金，第三个我在这工作的是不是舒服啊？这个主要是更高层级的方面。 嗯，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员工都会有自己的不同的算盘，有不同的考虑哈。有的还想干，有的呢不想干啊，有的呢想挣更多。同样一份改制方案，是不是也得有针对性的哈来考虑不同员工的一些诉求？所以这个改制的这个内容确实也是事关啊每一个员工的这个利益，所以在研究的时候，在制定的时候也是应该非常的谨慎啊。我手里还有几个这个因为企业改制带来的一些争议啊。 嗯。 这是在16年底某一家公司啊的员工从新闻报道当中得知公司已经将 100% 的股权转让给了另外一个集团。那么这家公司没有提前通知，普通员工完全不知情。那么员工认为股权转让没有提前通知，没有征求员工的意见，而且将导致公司的架构、企业文化等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员工利益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要求买断工龄，支付经济补偿，这是要求补偿。那么企业肯定没有同意啊，企业贴出了公告说依法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于是企业的员工就开始在厂区进行维权了。您怎么来看这个案例 啊？这个事情呢，我想对于还是跟结合刚才说的人民的名义大风场啊、有点接近啊，就是也是股权的变化。 对 啊，我们说的一个公司在市场经营过程当中，它的股权的变化是股东的权利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它这个啊转让股权我转让给谁，他自己来决定。那么实际上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啊，这于历史的原因，对于大量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的股权如果要转让，那么涉及到职工刚才所讲到的他的期待、他的安全感啊，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刚才你讲到的，一方面我关注到两个词哈，一个词是企业发出公告说无需补偿，另外一个是这个职工要求买断工龄，在那个厂区维权。为什么企业会说无需补偿这件事情？那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当企业的投资人、他的股东名称在变化的时候，不影响劳动合同的履行。 嗯， 不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劳动合同是有效的啊。就是不管你这个用人单位你是哪个老板啊，从理论上来说，我这个劳动合同继续的啊。那么这种情况下，的确是讲劳动合同履行没有变化的， 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但是我刚才讲到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关注企业改制当中的职工的诉求呢？那么刚才说到了我的薪金的变化，我的组成，我的获得奖金的方式，我的工作状态，还有企业文化，这都是潜在的影响的，这些不是法律层面能解决的问题。 是， 那他就得关注。你不能说我不需要补偿你，我就不管了，那就不管了，职工不就是维权了吗？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事情，这也是在现代企业发展当中，资本和劳动力同样重要的原因。我们说资本和劳动力就是企业运行的两个轮子，你不能说你就说了算，然后不管员工职工的诉求和想法，那职工就给你个颜色看看， 嗯， 这就是维权的问题。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关键词经济补偿的问题，买断工龄。我们在这里要明确说，买断工龄这个词被我们很多人那么习以为常的称为这个企业改制的时候一个说法，但是这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法律上不存在买断工龄这件事情。啊，那么什么叫跟它最接近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你如果因为你的原因给我解除劳动合同啊，企业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工作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 实际上这是一种补偿， 对， 是一种补偿的表现。 它是以解除劳动合同为前提的经济补偿。 嗯， 啊，因为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规定了。企业的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以保障，以这个补偿的定义含义就是说，某种程度上对职工工作很多年的一个某种情况的一种福利啊，另外一个对于找新的工作方面的一种 它实际上 补助， 这里面、 啊、这个含义是 有体现一种人道主义 啊，对， 和一种比如说情感的因素在里面， 有人道主义，有社会层面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是法律所确认的啊，这个你因为你的原因导致我失业嘛，我新的工作还有这么多年的贡献，人家咱们说一句俗话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不是道德的要求了，把这种上升为法律要求。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企业没有跟你解除劳动合同， 就企业并没有让你们不在这儿干，没有开除， 对，那支付经济补偿 还 就缺少法律依据了， 就不能主动要求买断工龄。 对，你主动要求就是你要解除合同嘛、 嗯、 我们说如果是因为劳动者自己的原因提出解除合同的，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这不是他法定的义务。 但我们知道这个案例肯定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因为企业在做这样的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完全没有告知员工，也没有像您刚才所说的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来进行商议，所以员工对于未来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就会带来各种情绪，比如说焦虑啊，再加上夹杂着愤怒啊，难免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甚至可能有的人就会认为，那以后我在这里干不长，不如你现在提前给我补偿吧，我就走。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买断工龄之说。如果这前期的工作做得比较好，企业的这种解释工作哈、啊、做得比较好的话，相对来说后续通过就顺利一些啊。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啊，薪酬的问题，打个比方，虽然说我这个劳动合同还有几年才这个终止呢，可是我很担心几年之后这家公司会不会给我降工资啊，比如说啊我现在工资是10000块钱，合同呢到明年底才终止，那下个月可能企业就想改制啊，那我很在意的是我后年的工资还会是10000吗？这个安置方案里面能不能够反映出来呢？工资在未来3年5年都不变，这算合理的诉求吗？ 实际上不是在改制这个时间，是他合同如果再有终止以后，就涉及到是不是续签问题。 哎、 嗯，啊，续签问题，如果说不续签，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偿；如果续签的时候换一家单位，那么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也是不能低于原来的标准的。不是因为这个时候你承诺来决定的， 嗯， 啊，这是法律有统一要求的。 好，再谈到续签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个合同还有2个月就要到期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改制了，我很担心啊，改制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他不跟我续签了。 续签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续签在这个事情上呢，法律有专门的规定。是否续签呢？按照劳动合同法呢第14条规定呢，第一次如果你第一次签合同，那么合同期满的时候，企业是有权利不续签的。 嗯， 如果你是一个刚毕业的人，第一次签合同签1年或2年，这个时候呢，快到期的时候恰逢改制，那么到期了， 不管他是不是改制，他有权利不续签。不续签的情况下，如果企业提出不续签了，按法律规定支付经济补偿，你不能强制要求续签。续签这个事情是一个双方共同的行为。但是对于目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你在这工作十年了，或者你签过两次以上的劳动合同了，那这个时候法律要求像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续签，而且要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即使这个因为改制企业的这个法人或者说就拥有企业的这个一方发生了变更，也应该是视为一家企业。 对的，是的。 但如果有哪些问题处理不好，又会变成未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了呢？ 对，我觉得企业改制在中国当中呢，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事情。往往是因为在企业改制过程当中，它会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处理的不好，产生一些群体性事件或者它甚至会影响到改制的进程。因为如果职工的反应特别激烈的话我们怎么看待历史遗留问题这件事情呢？其实我在想，可能是中国在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建设过程当中，那法治呢也在不断完善当中，那很多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看待当时的情形，那需要一个在改制这样的一个合适的契机上把一揽子能够解决，不让成为永远有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存在。 您了解到有哪些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遗留问题呢通常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保险问题。我们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这五种社会保险保险的缴纳可能当时不太规范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有了社会保险法，历史是没有的。还有工资问题、发放问题还有一些特别性的、个案性的，它不是一个普遍性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厂它要改制，改制呢它在改制之前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就停产了，当时这个停产的待遇问题停产期间的待遇问题，有些内退职工当时的待遇问题，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个企业的一些资产处理问题，都会跟职工有企业关系。 换句话说，他停产期间就没给员工发钱或者发了一部分 对，就这个问题，就各个企业有自己的情况，我是说的这种原因都会历史上他们存在问题或者某一次的情形下面一些奖金的处理、工资问题那么都会涉及到职工的权益问题。 比如说因病长期休息没去上班的，还有一些马上就要退休的员工了，他们面临企业改制的话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我们说企业改制的难点就是因为有特殊员工的存在，从某种情况来说，因为普遍来说你的正常上班获得工资，这是一个好操作的标准。一些复杂的情况呢，刚才你讲的第一个问题生病有些生病短时间我们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有的是常年生病状态可能还有一些残疾或者伤害或者非员工负伤或者工伤这种状态，那么不因为改制而改变他们的权益，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是说应该继续能够得到保障。因为比如说我举一个跟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工伤工伤情况下他可能还会复发我买过这个假肢的这个器具这个需要继续到这个医疗报销这个在这个特别的环节下面新的换了新的股东，那么他依然要保障的。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原来工伤四级这个后来经过这个改制过了几年复发了，然后工伤级别又变化了，改成三级了，又严重了三级了。那他不同的级别下面可能他的这个 报销的医药费 待遇就不一样了这个差别谁来承担，这就很复杂的情况，要考虑这种不确定性。刚才说了三期职工也是类似的，三期职工还好一点，它有个可预见的一个时期，这个在劳动法层面都有特别的保障。首先说在改制期间，这个时候如果分流不可以与他们解除劳动合同，如果他们刚好合同到期也不能终止，要到达哺乳期满，这是 协商 到哺乳期满再才能终止这是一个特别情况。那么对于年龄大的人，工作时间很长的，已经退休的，拒退休年龄五年以内的，也是不解除劳动合同的。 好，最后一个问题包括这些职工在内改制之后员工大体会有哪些去向？

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下半段一开始我们来看一条资讯，2017年平均工资数据出炉了，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74318元，私营单位是45761元。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专家分析，非私营单位包括国企、外企、大中型企业居多，效益比较好，而私营企业呢，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于非私营企业，所以说劳动者议价能力也不强，导致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前者。当然我们应该看到，私营企业确实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如果从行业当中来看的话呢， IT 业平均的工资水平突破了13万元，是连续两年超过了金融业，位列各行业门类首位，而且这个数字比2016年增长了 8.7%。 为什么 IT 业的工资高歌猛进，而金融业却增长乏力呢？专家表示， IT 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符合经济转型升级的方向，相关人才相对来说供不应求，所以说工资水平和增速能够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另外一方面，金融业最近这两年处于整顿和调整之中，业绩总体不太理想。从总体来看呢，这也凸显了收入分配重点转移到高新技术和实体经济中的正确导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非私营单位当中，工资增速最高的一个行业是采矿业，增长的速度是 14.8%。 这又是为什么呢？专家说了，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持续推进和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去产能行业的工资增幅大大超过全国的水平。比如说煤炭、钢铁去产能改善了供需关系，去年这两个行业企业效益分别比上年增长 2.9 倍和 1.8 倍，很多企业啊，不仅发了当年的绩效奖金，还补发了上年欠的工资和奖金，真的是风水轮流转啊。也希望各位朋友，如果您赶上了风口，那就赶快努力，不断地提升自我的价值，要不然3-5年之后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光景啊。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两天啊，网上都在议论一个话题，说为什么我的老板宁愿花10000块钱从外面招新人，也不愿意给5000块钱的我老员工涨薪呢？那下面我们来听听中华英才网招聘总监姚强的观点。 首先是这样，如果是一些相对来说大型的公司，它都会有内部的那个薪酬体系，所以薪酬体系它对于员工的那个涨薪或者是升职，它是有一定的那个标准的。 嗯， 所以如果是说还没有那个，比如说就是在大多数，比如说一些销售的这个岗位啊，包括有一些很明确的绩效考核的这个岗位，它应该来说升职涨薪的那个标准还是蛮明确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核对一下是否达到了这个公司的标准，或者是跟 HR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请他来为一位产后想重返职场的听众朋友提供点建议。 这位朋友说，孩子半岁的时候呢，因为公司的原因辞职了，闲在家里快半年了，投了好多简历却找不到如意的工作，着急想改变却不够努力，现在宝宝一岁多了，我却还很胖，增加的体重也让我减少了很多的自信心，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一位想重返职场的妈妈所遇到的困难。 变瘦呗， 先从最容易的那开始吧。 嗯，就先从能自己掌控的地方开始，不一定容易，但是能自己掌控。 减肥这个事儿能自己掌控吗？ 能自己掌控。 啊、嗯，华兴，你说说你的体 瘦身是最容易自己掌控，瘦身是不像买彩票是最不能自己掌控的嘛，对吧？ 那倒是， 对吧？最能自己掌控的就是瘦身，学个英语啥的，学个东西啥的，这都是最能掌控的。 如果这么能掌控的话，还要那些减肥药干嘛呢？ 那个，对啊，我只是说存在很多的人，他们不需要花钱，就能让自己瘦下来。对，就是这样的。 那万一他是属于后者，要花钱呢？ 你要花钱就花钱， 嗯， 花钱能瘦也行。 对，那倒也是，只要能瘦，是吧？ 嗯。就是这是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的靠外在概率而那什么，就是我花了钱还有可能瘦不下来，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不很难发生，你只要按照那个说的去办就行了 啊。就是只要按照方法去坚持下去。 对， 那先不说坚持，我们说说方法，他想减肥你认为有什么样的方法？ 那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最简， 因为华兴就在做这个事儿 啊对，就是私教嘛，就是私教就行了，楼下有健身房，健身房找私教，然后把钱花了， 嗯， 买50节课，然后就目标就是为了瘦下去。 买课容易， 然后 但是坚持， 哎，你把钱花了难受吗？你把钱花了你就疼，50节课怎么着也得10000多块钱，20000块钱，对，差不多了。 那具体的方法呢？就是要 私教会 运动、啊， 私教会教你各种各样的运动的，最重要的就是跑步，跑步是快速减肥的重要的方法 啊。怎么 然后。就跑就行了，就是有氧就行了，有氧每天每周3次有氧1个小时， 嗯， 就能快速瘦下来。但是有氧的问题是，当然这是私教跟我讲的啊，他说有氧的问题是瘦也瘦得快，但是如果你一旦控制不了饮食，一旦停了就又会胖回来 啊。 所以在家增肌，然后在家控制饮食就行了。 嗯， 三个月就能看到明显的效果，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平台期，然后半年以后就应该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效果，然后这时候你的习惯也养成了，对吧？饮食和运动的一定程度的习惯也养成了。 嗯 嗯， 有人说这是个看脸的社会， 嗯， 这话说的可能有些没有道理，但也有些有道理， 嗯， 对吧？ 嗯， 就是第一印象很重要， 嗯， 仪表啊、举止啊， 嗯， 这些都很重要， 嗯、 是吧？ 嗯， 所以说，刚才他说投了好多简历都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可能自己的形象会不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你对你自己不够自信， 嗯， 是不是在面试的时候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反映出来？ 嗯，就是他的工作如果需要跟人打交道，比如说销售。营销、市场营销、老师这种工作，这个人力资源，包括人的身材、人的颜值什么之类的。你说你颜值，那气质得好。 还有一种方法，我觉得也可以减肥。今天上午不是录音嘛，有一个嘉宾就说好久没见了，香龙你怎么瘦了？我说是吗？你说瘦，那肯定真的是瘦，因为好久没见到他了。他问我为什么瘦，我说工作呀，真的，你努力的工作。 哦，不一定，工作有可能会变胖。 那我为什么就瘦了呢？ 不，那你可能不吃少吃啊。那有的时候工作他焦虑，焦虑完了之后他就要吃甜的，然后反而会变胖 啊。 嗯， 就是没有吃好还努力的工作。 哎，对对对对， 就一定会瘦。 对 啊，所以呢，你是不是可以边工作边减肥，同时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然后再换更好的工作呢？ 嗯， 接下来我们就说到工作的问题了。他说。投了好多简历都找不到如意的工作，之前的工作呢是因为公司的原因他辞了，那有没有想过回到原来的公司呢？回不回得去问一句又没有什么损失。 嗯，可以。 你说呢？ 嗯，可以， 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我认为。 嗯， 而且也不用面试，谈一谈，可能就啊能够知道一个结果。 嗯， 好啊。所以你是不是没有想过原来的东家呢？ 嗯， 至少你在那干过，上手也快，对吧？马上就能够开始。 不，但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恨死了原来那家公司了。 那就算了。 嗯， 好，那就说说后面的这个问题啊。 嗯， 他还说了一句话，着急，想改变却不够努力。我不太明白，想改变却不够努力的内涵是什么意思？ 就不够想，没腾到那个地方，没腾到那地步， 不是那么迫切。 对， 他想改变什么呢？ 自己的个人的成长，他可能觉得每天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较懒的这种生活方式，对吧？手机打打游戏，天天躺着。 对，还是说你找工作不够努力呢？ 都有可能都有。 工作的意愿还不是特别的强烈呢？ 对，就不够疼呗。 嗯 嗯，家里边可能有人养着，可以养着， 嗯， 这吃现有的这个，也不能吃低保哈，吃现有的这个存款可以吃一段时间。嗯、 但如果等你想要改变，会不会为时已晚，或者是又有别的事情牵绊呢？ 对啊，是啊， 对吧？所以就是想改变，赶快去改变。 嗯， 哎，但是有的时候又没有那个动力，没有人在后面放狗追，所以这个自己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哎呀，一方面又着急，一方面又有点跑不动，又不愿意跑的这种状态当中，其实挺算是在消耗人的青春的。 嗯， 需不需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什么刺激？ 上个什么课？花两万块钱上个什么课？学个什么东西？ 嗯， 钱一花就有动力了。 我觉得真的你要给自己找点刺激。 嗯， 比如说身材的问题哈、啊、你再跟原来的朋友见一见。 嗯， 啊，再问问他们都在干什么。 嗯， 大概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嗯， 有这种刺激了。 对，我跟这个想减肥有各种各样的刺激，得看他看中什么哈，有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刺激。 对， 嗯， 然后你可能就有那个哈、啊， 对，买点那种 努力的 瘦，买点那种瘦的人才能瘦的时候才能穿的衣服挂墙上，天天看着。 对，但我想应该来说，他的家庭还是相对来说会给他比较大的宽容的包容的空间的，也挺好的啊，也挺好。 不能包容，我觉得包容 就会滋养那什么。嗯，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还是带孩子嘛， 啊，那 有这方面的精力， 那也行，对 啊，投入是不是？ 嗯， 哎，所以就是工作是不是你急需的呢？ 对， 如果不是急需的，你也别着急。 不是急需的，就把妈妈当成工作呗。 嗯，就像刚才华星一开始所说的， 嗯， 你一旦真的去工作的话，也要遇到很大的问题。 对， 两边都要兼顾，其实也还挺难的一件事情啊。 嗯 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就是因为生了孩子在家休了一段时间，然后又重返职场？ 有生了孩子在家休了一段时间，就再也不重返职场了。有这种重返职场呢？重返职场，他有可能转了个行，然后做了一些比较初级的工作。 嗯， 有的人是这样的。嗯，还有一些人是他过去的经验重返职场还可以用上，那自然就 OK 了。 嗯嗯，好，那就回到他当年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孩子半岁了，你辞职了，该不该在孩子还没有进幼儿园，或者说还没有太大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裸辞呢？ 那他可能是没办法，他可能是会觉得说，如果不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也照顾不好，工作也做不好嘛，选一个最重要的嘛。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她为家庭付出还是挺大的。 对， 嗯， 所以她老公应该给她开工资。 对，所以你也不用太着急，因为这是一个过程。如果家里没有太多的那种积蓄的话，那你目前这种状态其实也是一种最好的状态，除了减肥这个事儿之外、啊、 对对对 对， 对 吧？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向去想，也别给自己太大的问题，因为可能因为中国传统的这种因素，认为女的又要相夫啊，又要教子啊，还要再加上现代社会的这种要求，还要工作。 嗯， 可能有些女性可能老公没说，或者婆婆爸妈也没怎么说，但自己会给自己加压。啊，我不是说他是这种情况，但是现实是存在的。 嗯， 就我一定要工作来证明我自己，我这样才够独立，经济上才够独立。 嗯， 话虽这样说是没问题的。 嗯， 但事实上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在家里树立起你的权威。 嗯， 因为在家里的这种独立，比你在外头的这种所谓的经济上的独立要更重要一些。 嗯， 你要让大家意识到，老娘带孩子。这也是一份不可替代的工作。 嗯、对对对对，我跟我老婆就说，我说要不然你别工作了，我给你开工资，然后我给你上五险一金，对吧？你当母亲就行。 对对，我觉得这个地位权威感一定要树立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自我的压力给到自己头上，是吧？ 嗯、 要不然换到我就说我呀，男士啊，要去做这个工作也挺难的，嗯，所以哎，除了。刚才一开始华星所说的减肥这事儿啊，赶紧啊行动起来。 嗯， 其他的事儿呢，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嗯， 好，再说到这个减肥啊， 你说的是私教减肥是吧？ 嗯， 私教减肥多长时间能立马立竿见影？ 三个月。 要三个月？ 三个月都不到，一个月就能瘦，就是如果比较胖了，一个月就能明显看到瘦。 一个月有点长。 一个月都嫌长啊。 就是怎么坚持下去？ 他是这样的，他头两个星期减的都是水分，然后到一个月才开始有脂肪的体脂率才开始下降。 减那水分能在体重秤上显示出来吗？ 能显示出来，肯定能显示出来。 那不也可以吗？ 但是他要一旦停，他就又回来了，水分是最容易回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激励自己啊？ 学习恶心自己嘛， 恶心 挂上挂那些什么对吧？瘦的时候才能穿的衣服， 不能用点成就感的事情来激励自己吗？ 这个你瘦了就能就有成就感了，拍照片就有成就感了，每天都 拍一张朋友圈 对，然后有监督、哦，那个私教的好处就是私教每天都催你约课呀，他老催你。 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在自己朋友圈里晒那个自己健身的照片呢？ 啊，对，我还晒了我健身的视频什么的。 那是因为别人点赞评论能够给他带来坚持下去的动力吗？ 啊，对啊，对啊， 找点外部评价是吧？这样的话你更容易坚持下去。 嗯。 那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半途而废了呢？越来越胖，身材走样。 那是因为痛点不够。 痛点没够。 嗯。 就没有人说他。 都不是说的不一样，有不同的人动点不一样。我们好几个受减肥找私教的，有一个是因为他老婆减完了之后呢，有一次他接他老婆，就到健身房接他老婆，结果看那个健身房的私教正跟他老婆做拉伸呢，你知道就是一般练完了之后最后要做拉伸掰腿什么的，然后那个私教穿一小背心，然后男的啊，私教全是肌肉，然后就跟他老婆物理距离很近你知道吗，然后他就难受了，然后他会跟老婆说，他说我也减 啊， 我减完，我给你拉伸，啊，我给你拉伸，对，对，然后他就减了，这一个嘛，对，你看他痛点不一样。 哦，还有这样的问题，我没有花过那个钱啊，我没有体会到。 好， 有的人是因为他在乎的人，还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在乎。 对，健康，还有健康嘛，就是一查发现好，什么指标都高了，受不了了，疯了， 对， 不行，一定得瘦了。 还有就是社会评价， 嗯， 在乎， 嗯， 他认为社会评价在乎， 嗯， 所以他就变，是吧？ 嗯， 那好，那找到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那一点，然后呢，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样的话，你的坚持下去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再见。 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哦，玫瑰，最艳丽。长夏开在枝头上。哦，玫瑰，玫瑰，哦，我爱你。玫瑰，玫瑰，轻舟。玫瑰哦。街的光辉照大地，玫瑰，玫瑰，枝儿细，玫瑰哦，玫瑰，刺儿蕊，今朝风雨来摧残，哦，上了嫩枝，何娇蕊，啊啊啊啊。